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6号，星期天，农历10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参加首都生态文明水务工程建设劳动时强调，以水环境改善带动行政副中心建设。 北京提前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明天起三天本市持续重度污染。 自行车、电动车有望实名登记，原则上拟定为自愿登记。 本市年内最大规模招聘会开启，1.85万个岗位专攻研究生。 北京国税局携手百度公司打造互联网加纳税服务平台。 京城7架肺炎疫苗难觅，市卫计委表示替代品上市仍没有确切时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是国际志愿者日，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与首都志愿者一起，在萧太后河通州段参加首都生态文明水务工程建设志愿劳动。郭金龙强调，通州是北京主要水系汇聚之地，水环境质量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要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水环境改善的实际成效带动行政副中心建设加快推进。通州区台湖镇未来的环球影城外，新改道的萧太后河 1.4 公里河道坡岸一片繁忙劳动景象。郭金龙、王安顺、杜德印、吉林一下车就拿起铁锹铲土修坡。通州区的环保志愿者高兴地告诉郭金龙，上游朝阳区大力疏解西直河石材市场以来，萧太后河乳白色的污水正在逐步还清。郭金龙对志愿者说，我们一起努力，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大家也会有更多机会亲近自然，融入自然。河道里，王安顺、杜德印、吉林也各自带领劳动小组挥锹铲土，平整坡面。今年已是市领导连续第三年参加水务工程建设志愿劳动。劳动结束后，市领导在河岸边听取了首都生态文明水务建设情况汇报，并了解行政副中心水系构成和规划治理安排。萧太后河水系整治将与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到明年5月实现基本还清。明年全市计划完成河道疏浚500公里，全面完成3年治污行动计划。 启航135，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敢想敢闯的在校大学生绝对是其中的主力军。但是缺乏经验、准备不足，也容易给大学生创业带来不小的风险。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82%的高校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设立的创新创业资金超过10亿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每周六在清华大学创客空间的工作室，都有一群年轻人聚在这里，掀起一场场头脑风暴。才上大二的电子系学生张元新正在和他的团队设计一款可以远程控制的电子便签机， 就是类似一个电子墨水屏，你可以在手机上输入日程，然后会在这个屏幕上显示，就可以提醒日程。 就可能在以前没有接触到创客的一些工具啊，我们会觉得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态度，有想法马上去赶紧去做验证，不要再等。 利用社团提供的3000元启动资金和技术大牛们的贴身指导，他们期待原型机3个月内就能出炉，因为在这里几乎每周都会诞生出新鲜有趣的原创产品。 然后现在他 它是一个钢琴，我想玩鼓的时候就直接选鼓的模式。 眼前这个音乐盒子的套件就是创客团队创始人研三学生肖松奇的作品。肖松奇说，目前社团注册人数已经超过400人，一个学期同时进行的项目就接近10个。谈到即将面临的毕业，他也早已有了和原来不同的想法。 是打算未来以这个创客和教育这个方向来做创业的这种尝试，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把创客理念来普及开来，公司能注册了。 在不久前闭幕的党的18届五中全会上，创新成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的发展理念之一，而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有82%的高校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关俊就在今年秋季学期主导开设了创新创业的全校通选课。 第一讲、第二讲的话，就应该是创业的理念、创业的能力。第二章开始起就做项目选择、市场调查、风险分析，然后到最后是整个项目的组织构架和运作分析。把所有的这玩意全部写完了，实际上一个公司的运作体系他已经都熟悉了。 曾经在国企、政府部门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关俊教授说，开这门课就是告诉学生们，这辈子或许还有另外一条路。 创业成功者毕竟很少，但是年轻人还有输的成本，你会慢慢变得清晰，这个事儿可做还是不可做，有没有可能做。他有一天突然发现可以做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做。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最新预报分析，12月7号到9号，也就是下周一到下周三，本市将再次出现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决定12月7号0点到9号24点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预计12月9号夜间受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另外，7号到9号空气重污染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建筑垃圾车、渣土车、混凝土罐车停驶。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昨天17点提前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指令，规定12月7号周一0点到9号周三24点全市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这是本市提前发布的重污染预警。按规定，橙色预警提前24小时发布，也就是今天6号0点发布。这次预警提前7个小时。橙色预警期间，本市将加大对工业企业停现产、燃煤锅炉排放、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排放、施工工地土石方停工、道路移撒、露天烧烤、露天焚烧、混凝土浇筑停工、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等重型车辆停驶等措施的执法检查、巡查力度。大气排污单位要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提示公众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倡导公众主动参与节能减排。政府部门带头减排，减少公务用车行驶。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合理安排出行，绿色出行。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各项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的落实。如果发现应急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请拨打12345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12369环保投诉举报咨询中心、96310城管热线投诉举报。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昨天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按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的预警要求，做好车辆和人员的应急准备，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时，重点道路每天增加1次以上清扫保洁，减少道路扬尘污染。市垃圾渣土管理处和市环卫协会将加强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责任单位整改。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教委昨晚发布启动空气重污染应急橙色预警指令的通知，要求各区教委严格执行相关措施。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户外活动。在空气重污染期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学校可以根据所在地及周边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报区教委同意后实施。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不少医院已经做好呼吸道门诊接诊准备。专家提醒，儿童和老年人等抵抗力比较弱的人群，以及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应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室外活动。一般人群出门应该戴口罩，少运动。 北京冬奥组委将在本月15号前成立，人员规模随着冬奥的筹办进程扩大。 随着北京携手张家口联合承办冬奥会工作的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步伐也在加快。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据北京冬奥省委总体策划及法律事务部副部长玉红介绍，北京冬奥组委的组建工作将在12月15号之前完成。 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呢，也是从开始的规划到中间的实施，后期的测试运行，工作量是逐步增加，因此我们的部门和人员呢也是从少到多的。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主要的一些部门，随着工作任务的增加，会有相应的一些像如文化活动部啊等等的这些部门再会成立。 在筹办冬奥会的过程中，京张两地将实现交通设施的相连相通、产业发展的互补互促以及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 从目前规划来看呢，京张高铁到达崇礼站是50分钟之内。另外呢，高速公路咱们除了现在的G7呢，还有其他的考虑，其他的等级的公路也是在设计规划之中。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北部山区呢，冬奥会呢定义为体育文化旅游带，通过冬奥会将促进这个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发展，也是促进了当地这个经济的发展。第三个方面呢，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我们已经开始了联合建设的一些步伐，比如像医院，我们的一些三甲医院可能就会联合张家口那儿一块儿来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尤其是针对冬季运动需要的一些特定的医疗的设施和医疗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京张两地将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的联防联建，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像防沙呀、水治理呀，还有空气的治理方面呢，都必须得联手协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昨天有媒体报道，明年1月1号起，北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将推行实名登记。记者了解到，目前实名登记工作方案和推行具体时间还在制定中，没有对外公布。目前原则上拟定是由车主自愿登记，不过是车主自己到公安机关登记，还是在购车时由售卖处协助登记等细节还在研究中，具体方案有望近日公布。治安总队公共秩序支队五中队中队长王若谷说，实名登记制可以缓解盗窃自行车取证难和发还难问题。记者探访发现，多数商家还不知道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将要实行实名登记的消息。此外，二手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家表示，目前购买二手车不需要实名登记，直接付钱就能拿到车。 2016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专场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招聘会昨天在国展老馆举办，这也是年内最大规模的一场招聘会，有725家用人单位提供了18500个岗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这次招聘会首次设立了经济招聘专区，近50家经济地区用人单位提供了1000多个岗位。学习日语专业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郭晨然把简历投向了邯郸学院。 之前有看到京津冀这个规划的蓝图，在教育、文化、产业转移都有国家的比较优厚的政策，所以也会相关考虑吧。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很多招聘企业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应聘者，有的工作人员身穿汉服游走在招聘会现场来提高关注度。不过记者发现，薪酬和待遇才能更吸引人才。一位正在排队准备向四大时代集团递简历的学生说， 这个非常明目张胆的把薪资放在了这上面，刚应届的话我觉得年薪10万以上非常有吸引力，像他这样 double 20万当然会比较吸引。 这次招聘会的规格很高，包括国家大剧院、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国企事业单位都出现在了招聘会现场。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陈永强说， 国有企事业单位283家，占用人单位总数的39%，招聘的岗位集中在计算机、机械电子、营销管理、生物医学等方面，对硕士研究生的需求人数占总需求的3/4。 陈永强主任介绍，截至11月底，2015届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了96.5%，比去年增长了0.1%。北京市属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在稳步增长， 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电子、信息、通讯类，需求量增加比较大。2010年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总量达到了11.3万人，同比增加了9.4%。我们认为，201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整体的就业形势是比较稳定的。 第四届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与专利成果展示推介会这两天举行，10项作品从京津冀3地601项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中脱颖而出，获得创新金奖。这些作品未来还有望获得企业合作，转化为实际应用。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获得创新金奖的是软管清道夫。 22岁的郭雨欣是北京工业大学大四学生，他的团队发明的软管清道夫顶部像一朵半盛开的花朵， 主要是应用在管道清洗中。软管清道夫它是可以根据管壁的这个厚度啊以及受力情况啊来调节它的力，然后不至于把这些管壁冲破呀。希望以后可以应用到生物医疗中对血管的清洗。 北京科技大学24岁的博士生吴永健发明的蜂窝净化器还现场获得了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授理。 把我们的净化器放在蜂窝煤炉膛上方，烟气中的一氧化碳和我们净化器的活性成分金属氧化物发生反应，通过被氧化变成二氧化碳，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危害。通过今天这个活动获得了那个知识产权局的那个专利授理，如果这个专利授权的话，我们想通过这个专利来获得一些国家的项目帮助。 推介会上还有企业跟大学生现场签订合作意向书。北京科技大学的张赛同学就和北京新锐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徐立明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然后项目主要是针对课堂机械原理的一些教具，它以前都是采用那些展示的柜的方式，而且学生的话只是在观看，改变了它的联系方式，采用磁力联系的方式。 由北京市科协和市教委等共同主办的推介会，2012年以来成功举办3届，展出大学生创新成果1500多项，共签订了13项意向合作协议。这个平台还将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提供政策咨询、技术供需、成果转化等专业服务。 本市第一个互联网纳税服务品牌昨天登陆百度平台，市民和网友登陆百度搜索引擎就能咨询自己关心的纳税问题以及国家最新的税收政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就税收政策查询、宣传、咨询等方面分别与百度阿拉丁数据开放平台和百度知道达成了5个栏目的合作。北京市国税局第四直属分局副局长刘洪庆说， 你比如说纳税人要购一个二手房，实际上他整个这个涉税行为当中啊，他涉及到了好多的税种，不是单一的一个文件，也不是单一的一个政策，而且还涉及到很多的税收的流程，这些东西纳税人他是没有精力就一个一个去查。这样的话我们都给纳税人推送出去之后，让纳税人都清楚了，使我们政府的公开的信息应该为纳税人提供的咨询服务对称起来。 以往税收政策由于专业性很强，一般在税务部门的官网公布，传播范围有限，而12366纳税服务热线由于是1对1的税收政策解答，缺少广泛性。12366纳税服务热线综合管理科王征说，今年到11月户入量226万多次，有了网络平台又延伸了12366的纳税服务范围。 觉得网络拓展一种渠道嘛，侧重于这种网络化或者自助平台的服务，跟现在化务是一种并行的关系。 利用网络无疑扩大了政策传播的受众面，百度搜索引擎每天搜索量60多亿次，平均每个网民查询12次，今后网民只要动动指尖，二手房、营改增、税收减免等热点税收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百度公司总编辑赵成说，将发挥在互联网搜索、互联网服务、智能识别等领域的专业优势，打造全国领先的互联网纳税服务品牌。 那未来的话，我们还希望不仅是找到一些很权威的信息解答他们的问题，还是能够通过互联网的平台，通过搜索的平台，可以进行它的纳税这样的一个过程。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住建委日前发布关于加强本市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通知规定，商品房预售项目网上签约面积不足出售面积的一半时，开发商可以自行支取专用账户内的资金用于工程建设。也就是说，企业预售资金从楼盘卖掉一半时开始接受监管。而在此之前，北京的预售资金监管按建筑工程进度安排分为4个节点拨付。这个改变将有效缓解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避免造成工程停工甚至烂尾的情况。在保证预售资金用于工程建设的前提下，提高了预售资金的使用效率。但同时，各区住建部门通过日常监督，发现预售项目有发生质量事故、没有按期交付或存在不能按期交付风险等情形的，可以暂停开发企业专用账户的资金支取，防范资金风险。相关负责人表示，预售项目的预售资金监管方案、监管协议和变更情况等，都应该在售楼场所公示。同时，市住建委也将通过门户网站公示监管银行专用账户名称和账号，供相关购房者查询，确保专款专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19，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对肺炎链球菌疾病能够起到预防作用的七价肺炎疫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北京始终是处于断货状态。在一些仍有存货的私立医院呢，全套接种价格竟已经达到过万的天价。市卫计委疾控处表示，由于供货商辉瑞公司不能继续供货，替代品上市仍然没有确切时间表。 北京平谷到河北三河、平谷到天津蓟县南线、北线三条班线昨天按照公交化运营模式开始试运营，标志着京津冀三地道路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京津冀三地环保厅局近日签署了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联合立法、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协同治污等十个方面为突破口，联防联控，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大兴区昨天发布了志愿新城三年行动计划，大兴区将利用互联网加搭建平台，力争在未来三年实现志愿者20万人次，初步建成志愿新城。明年举办的月季洲际大会计划招募志愿者300名。 昨天是国际志愿者日，北京市妇联在全市16个区县共同启动邻里守望姐妹相助巾帼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发动身边的妇女姐妹帮助社区里的妇女儿童。 昨天下午2点左右，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271号院发生火灾。事发后，鼓楼东大街临时封路，至少8辆消防车赶到现场救火。有住在271号院的居民告诉北青报记者，事发时，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被院里的居民救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3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景，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平原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雪，并且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心加油，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朝阳区一小区楼顶围栏坠落砸死路人，安全责任谁来承担？热线回声，身份证丢失被黄牛盗用刷火车票，失主每天和黄牛上演抢票战。下面是详细报道。3号中午11点多，朝阳区珠江罗马家园小区46号楼楼顶围栏被大风刮落，不幸砸中一名正从楼下经过的老人，导致老人当场身亡。随后警方介入调查，同时据业主反映，此前小区就存在过高空坠物的情况。那么小区高空坠物的安全隐患如何排除？发生事故后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他要不掉下来，我都不知道上面是不是有围栏呢。 12月4号一早，记者来到事发小区珠江罗马家园46号楼楼下，几位小区业主都对昨天发生的那一幕心有余悸，但是这突如其来的事故还是出乎不少人意料。楼下的警戒带和掉落的围栏已被撤走，楼顶缺失的部分围栏还没有重新安装。通过顶楼窗户向外观望，可以看到不少围栏已经生锈。 这是物业的事儿，每年都得应该看看检查检查，他可能是没检查，要不我出来我老抬头看，我也害怕，你知道吗？ 物业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方，负有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管理、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对物业共用部位、公共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查。 记者来到小区物业珠江愉景家园物业服务中心经理办公室。 什么事儿？新闻广播干嘛？ 没有，这边没有什么经理。 我问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有没有检修物业相关的？ 这个不接受。 而另一个房间的物业中心副经理却说，他是新来的。 我这两天不清楚，我是今天刚到这小区。 据警方透露，逝世老人62岁，内蒙古人，并不是小区业主。单就珠江罗马家园小区，几乎所有楼的顶层都设有护栏，而在全市范围内，像这种顶层设有护栏的建筑不胜枚举。那么，一旦出现高空坠物致人伤亡的事故，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资深物业律师包华说， 这个应该属于公共设施设备，出现了管理责任肯定是由物业服务企业来承担。物业管理来说，它的首要的职责就是安全，追究物业服务企业是一个方法，但也有一种可能性是物业服务企业没有这么大的赔付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可以要求这栋楼的业主赔偿，因为这个设施设备的所有人是这栋楼的全体业主。 据调查了解，绝大多数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难以覆盖小区方方面面的服务环节。包华建议， 需要物业公司作为独立的专业机构，发挥它的专业能力来帮助大家判断。从制度构架上来说，建立管理人制度。 热线回声。 新闻广播二号曾经报道，胡女士的身份证丢失后被人盗用去买票，自己无法正常购票。她向12306咨询后，对方说需要以车站民警的处理结果为准。她和北京站沟通后，结果令人无奈。 我又去他们火车站找了他们的那警方和他们的这个售票窗口，现在如果我不用这张身份证他也能用，就是他们那个铁路上说根本实现不了说解决我这张身份证问题。 别人支招说，对方买了票后，胡女士可以去窗口挂失再补办，就可以让对方的票失效。胡女士照着做，才发现这样也没什么用。 基本上我又跑了2天火车站，我也挂失了几张就是他买过的票，而只要我这个真人不上车，他们也还是能用那张旧的票去上车的。 胡女士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每天等到放票的时间，用自己的身份证和票贩子抢票。 就是每天早上只能是8点同时开始和他一起抢票，我用特别快的4G 网保证我的身份证今天没有被他用来买票，但是10点又放一次票，然后我10点又抢一次，下午6点放票我还得抢一次，把我的身份证先占一下，但我都不敢把钱打到这个票上，我只能等30分钟以后这个占掉的这个铺位自动的消除掉，但是这半个小时之内他是用不了我的身份证的。半个小时一过，说实话热门车次的座号什么早就没了。我就现在不干别的了，每天在网上和这个黄牛争夺我这个身份证号的使用权。 我国的二代身份证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挂失，丢失的身份证在自助机上仍然可以取票。无奈的胡女士希望铁路部门和公安部门能够想办法堵住漏洞，更希望身份证能够升级，真正成为公民身份的证明。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0.8，道路畅通。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